福珠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现在是晚上10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第几次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974北京974 Live Show，974Live Show，周末晚上10点。 这个周日10点01分，今天也是工作日，各位辛苦了。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今天晚上又可以欣赏到非常美妙，然后呢同时又可以了解到一个大家非常熟悉又很陌生的传统乐器。如果此时此刻各位看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坐在我旁边今天又有一位嘉宾出场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不小妹，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二胡老师。 好， 很高兴见到大家。 您看上来就把这个二胡给拖出来了，我本来还想请问一下让您用几个词来介绍一下二胡，那既然您已经说出来我们今天是二胡专场的话，您拉二胡应该很多年了吧？ 是啊，我从6岁开始拉二胡。透露一下自己的年龄，已经拉了20多年了吧，现在真的是快30年了。 所以请问在这样已经拉了跟二胡已经相处30多年的情况之下，让您去介绍二胡用几个关键词的话，您会用到什么样的词语？ 感人。 感人。 嗯， 没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大家对于二胡的认知，很多提到二胡就会觉得好像很苦，苦情。 其实还好了，我们有很热烈的作品，也有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一些特别让人迷之醉的这种美妙的音色。总之是二胡是特别类似于人的声音的。 嗯 啊，你看我们的这个音区，二胡的音区跟人发声的声音音区是相同的，所以它会格外的吸引人。如果它歌唱起来，就会特别的动人。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没有人可以歌唱，还是说我们今天也可以突然间有人歌唱起来？ 我相信我们的旋律会比歌唱更打动人心。 卜老师的意思就是大家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如果觉得这些作品您可以唱的话，可以隔空唱 啊。那太好了， 那应该是很独特的一个体验。 对对对，那太好了。 请问这您拉了二胡30年，是越来越爱这个乐器还是？ 其实小时候是不喜欢的 啊， 因为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虽然觉得它很好听，但是练琴是一个特别枯燥的过程。 是， 如果其实小时候一听到拉琴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那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哭， 并不是它的音色使得你想哭。 并不是它的内心是不想练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来越爱这个乐器，特别是到了中学，到了大学以后，工作了，成为了一名老师之后，就越来越爱这件乐器，特别为我的这个能够选择这个乐器感到荣幸。 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有同事问我说：“二胡2个小时真的可以吗？” 绝对可以的。 真的好听吗？ 非常好听。 锁定我们今天晚上的视频直播，大家看到我们直播间今天请来了4位演奏者，然后不止4把 二胡，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乐器。 OK， 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想听到的美好的音色，我们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胡琴类乐器。 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如果您对二胡这个乐器有任何想要了解的，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上来。第一首作品必须要告诉大家是大家非常熟悉以及会让你觉得格外的有共鸣然后又会很热烈的一首作品，四个字：战马奔腾。有请我们今天的演奏者们。第一首我们就选择了四个二胡然后齐奏的这首非常著名的战马奔腾，这首二胡的曲目，然后听完这首曲目的感觉就是节目可以结束了是吧，还有一种压轴的一个感觉在， 是希望有一个欢快的开场能让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印象，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首热烈的作品 战马奔腾算是二胡曲目当中，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乐器好像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一首曲目了。 对，这首曲子因为它是陈老师写的，陈耀兴老师写的一首非常著名的作品。它有一个非常欢快的这个节奏， 是 能让我们有一种特别热情的状态。那么这首曲子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也是陈老师花了很多的时间，通过深入到这个军队的这个生活中，然后这样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有 保卫边疆的这个军事的一个状态哈。 对，是的啊。 一开始这首曲目创作的时候是独奏的是吧？ 对，它一直其实都是独奏的作品。 那我们今天重奏它反而会更增加难度吗？还是 其实我们是齐奏的一个形式。 嗯， 那么这首曲子呢，它其实我觉得创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无论是一把二胡演奏，还是很多二胡一起演奏这首作品，都能突出它的热烈的气氛，我觉得这也是它的成功之处。 而且我觉得好像如果是齐奏，万一有不齐的情况之下的话会显得这个战马奔腾会有一点凌乱。 是的是的，我们的这个也是大家其实因为这每个人都对这首曲子特别熟，这是我们二胡里面必学的一首作品。 嗯， 所以呢其实大家也刚才听到它是有伴奏，刚才使用了一个伴奏带在里面，所以这也是统一大家的一个办法。 这对于我们今天演奏者而言是有难度的，因为他们平时拉二胡的时候是不带这个耳返的。 是啊是啊， 刚才大家也看到我们是特别有一位带了耳返，然后其他三位就是盲拉，完全根据他的一个节奏带着大家一块儿去走，但是不得不说很齐很棒。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各位，我们前面有话筒，我们可以用这个前面的话筒在那个谱台上 就可以说就行了。 哎， 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的研二的学生，我叫张洛佳。 洛佳 Hello, 大家好。 刚才就唯一戴耳机的就是你。 嗯，对 对。你为什么你选择了戴耳机？ 就 哎，你那个表情很丰富。哎，感觉有很多内在语， 就是可能过分优秀吧。 卜老师，你们学二胡的学生们都是这么的自信的吗？ 我来揭发一个秘密 啊！ 他虽然只有研究生二年级，但是他是里面最大的学生。他是工作了以后回来又读的。 你看脸瞬间就红了，心想谁让你揭晓这个秘密？来， 大师姐。 其他的我们也挨个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各位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研二的学生，我叫苏欣。 哎， 我跟 所以你们是同学哈。 啊，对对对。 你刚才在笑什么？ 可能年龄上虽然是同学，但是 啊差别了。他是想说他虽然年纪最大，但是我其实跟他差了很多，差了一个代沟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哈。来，另外两位我们也挨个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202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学生，我叫刘姿晨。 好，欢迎姿晨。 大家好，我是201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的，我叫王凤。 哎，这都得怪卜老师，突然间就把这个年龄这题抛出来以后，大家都开始变得尴尬又不失礼貌的介绍自己。请问一下卜老师，为什么今天来的四位演奏者全是女生？学二胡的就是女生偏多吗？ 它其实因为二胡这件乐器它需要很长的练习的时间，那么在小时候的时候虽然有很多男生学，但是男生在小学这个阶段他就是还比较像个小朋友的心智，他很难坐下来大量的。 哎呦哎呦。啊，女生成熟的比较早，懂事的比较早，也跟这个学乐器有关系了。 他确实每天我们在大概在小学阶段每天可能要练到8个多小时。可能男孩子更喜欢，他很多 更容易坐不住。 一个是坐不住，更喜欢花样更多一点的活动。因为我自己有个男生，所以他更喜欢户外的活动呀，或者是什么， 就是很难集中注意力做这个事儿。 对， 对，所以女生相对来说学这个能坚持下来的就比男生稍微多一些。 哦、这个比例大吗？差别大吗？ 现在差别很大，但是在我小时候差别很小。现在就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大家因为在我想这个男女的差异性也没有，更喜欢家长更喜欢看孩子自己的意愿。我觉得女孩子可能小时候很快就能感受出来我喜欢这个， 嗯， 男生可能要到大概中学高中才能发现，这个东西来说对我来说特别美。 那我们简单举个例子哈，大概比如说十个人现在都是在拉二胡的话，嗯，男生的比例大概会占到多少？ 10%-0.几， 这么少啊？好，如果各位如果此时此刻在看我们节目或听我们节目的话，你要是男生的话，欢迎随时上来跟我们 diss 一下哈。来，我们今天会听到很多不同曲目类型的二胡， 嗯， 第一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首《战马奔腾》，那么第二首我们会选择分享什么样的曲目？ 第二首我们分享一首特别传统的作品。 特别传统，嗯， 怎么说呢，也不算是特别传统，因为它是一首民间作品， 嗯， 它是从唢呐移植到二胡上的。最早它出现的时候它是一首唢呐作品， 嗯， 然后后来是任同祥老师唢呐独奏作品，然后呢后来呢它到了二胡上，我们由前卫歌舞团的这个张世业老师改编移植，苏安国老师演奏，那么把它的整个都移植到了二胡上。那在二胡上，由于这首作品在移植的过程中非常的成功，所以现在呢它已经成为二胡的作品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 嗯 啊，这是一首我家乡的作品，是一首带有山东风格的二胡传统作品啊，它叫一枝花。 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一边跟我们互动。一枝花，继续有请。 这是我们现场带来的《一枝花》，刚才在演奏之前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过了，这首作品呢它是从唢呐移植过来的。 是的。 然后为我们演奏的是、 啊、张洛嘉。 哎啊，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哈、啊、 我们这首曲子是我的恩师苏安国老师，他给这首曲子定了工指法，到现在我们大家演奏的这个版本都是苏老师定的这个工指法、 哦、 他虽然很年轻就去世了，但是其实他特别热爱音乐。那这首曲子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曲子。那 包括我们看视频直播的也是，小猪毛毛说听了这首曲子他想起武松来了、 啊、对，是啊是啊， 他说我上六年级的时候演的那个电视剧武松就有这段旋律、啊、他说记得当时片尾好像是唢呐吹的。 是的是的，我们最早的时候这首曲子就是用在了这个电视剧武松的这个它是一个刻画武松人物形象的这样一首作品、 嗯、 特别符合武松的那种非常坚毅，非常刚强，非常带有山东特色的这种性格特征的这样的一首作品。那这首作品也是真的我从小就拉这首作品，因为是老师教的嘛，然后现在也是一个我们山东风格作品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请问当时从唢呐移植到二胡上是因为本身的音色相似，还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呢？ 嗯，因为二胡跟唢呐它首先有一定的关联性，它都是一个能够表达线性音乐的这样的乐器。 嗯， 它跟弹拨乐的点状的还是有一点区别，如果从一个弹拨乐器上向二胡移植作品就相对来说要难一些。 嗯， 但是像唢呐这样的作品呢，像这样的乐器呢，它有线性的这个阐述音乐的这样的能力，这点和二胡是非常相近的。而二胡呢，它其实是在中国是非常普及的一个乐器。 是， 南方北方都有这样的乐器。那么作为一个山东人，我们也希望通过二胡表达一下山东人的性格特征。而正好呢，在那个时候这首曲子在唢呐上它表现得特别淋漓尽致，但是呢二胡呢跟唢呐相比呢它要更缠绵一些，更内在一些。 嗯 表达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情绪，人的情绪。所以老师当时张世业老师和苏安国老师他们移植这首作品，我觉得也是非常成功的。 嗯， 那么在里面增加了非常多的二胡的过去不在唢呐里面是没有这样的旋律的东西，他们重新写了一些进去，然后把原来的我们其实刚刚只演奏了一个片段。 嗯， 其实它有前面有引子，后面还有快板，那这个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生活化的。比如说它里面有一句的这个演奏，我们可以让小雨拉一句，就拉一句那开头那第一句，引子的头一句，这一句大家应该也听见了，它里面有特别浓郁的山东的坠琴的这样的技法在里面，其中有一个装饰手法是滴呀哒，其实呢就像人的正常的在哭泣的声音一样。它要比唢呐，我个人感觉哈，要比唢呐更带有内在的这种情感性。 唢呐还是相对来说它的音色表达会更加直给一点。 对， 我们刚才也听到这个二胡版本，如果大家听的这首曲目《一枝花》哈，如果熟悉唢呐版本的话，我也会觉得好像你会觉得它那个表达的细腻程度跟那个内敛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太一样， 各有各的好听的地方。 对对对对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 我们第二首选择的这是非常传统的一首曲目《一枝花》。 嗯，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曲目呢，很有趣了。因为提到二胡，大家都说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曲目，那通常演奏的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国家自己的曲目 的 作品。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西方的作品 啊，是 是一首特别好听的流行风的作品， 红的不得了。 是的， 不同的歌手带来过他们不同的演唱版本，然后不同的乐器也带来过他们的演奏版本。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现场直播版本二胡版本的 City of Stars。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很多朋友都在发出感慨，说六六六的，说万好听的，很少有人会想到可以二胡跟吉他然后合奏出这么一首西方的作品出来，很好听。而且在这首作品表达当中，你感受不到二胡的那种很苦的一个情绪的。 是的， 我们今天两个小时过程当中慢慢的跟大家细聊，然后通过不同的作品颠覆你对二胡的固有认知。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青春的声音是冬奥赛场上的助威热浪。 我们是冬奥场馆播报员。 赛场解说带您看懂比赛。成绩播报让您热情欢呼。 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世界纪录为2:50.76，全国 四队完成超越，再一次回到领跑位置。 最后一圈，加油加油！ 青春的臂膀为冬奥赛场保驾护航， 成绩单我来做， 场馆清洁我来做， 需要翻译来找我， 座位在哪儿请问我， 颁奖仪式看我的。 青春的身影谱写出冬奥赛场的风华正茂，青春正当年，冬奥展风采，一起来吧，年轻人！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 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今天很有耳福的泽华。通常呢，大家对于二胡好像会有一些偏见 啊，是 对吧？ 特别是我坐出租车的时候，都能有师傅跟我说：“呀，你是去教二胡的，那你们好苦啊。 ”对，总觉得前面应该放一个碗。然后呢？还有别的偏见吗？ 总是会让人感觉会让人哭。哎，但是其实二胡就像刚才大家听到的一样，它除了会让人哭，还会让人喜悦，还会让人兴奋，还会让人迷醉。 因为它那个绵长的感觉呀，好像以往大家就通过太传统太著名的那些曲目， 是 会让大家觉得说太苦了。但是它把苦的这面抛除掉之后，它其实绵长的感觉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层次感。 对，它的音色是非常多变的。这也是我们接下去准备给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它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全世界所有的乐器都可能可以演奏的这样一首经典的作品。 等一下，我们在分享这首作品之前，先请刘凤介绍一下哈。刚才这个 City of Stars， 王凤 ，sorry， 一激动把人家姓氏都给改掉了。来，拿一下话筒。现在在我们聊天室的很多朋友都觉得没有想到说二胡可以拉奏 City of Stars， 这个想法是你当时听到这首曲目的时候就觉得二胡可以，还是也是经过怎么样的尝试？ 其实不是，其实我在我的认知里，因为我也是练习二胡很多年，在我的认知里二胡什么都可以拉，所以我没有说听到这个曲子我觉得二胡可以拉，那个曲子二胡可以拉，就是所以我当时在 你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流行歌曲，好像大家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吉他适合呀，钢琴适合呀， 对， 从你二胡演奏者的角度而言，通常是你觉得都可以的。 对， 哦， 特别是当然我们也是有一点点局限，因为我们刚才老师也说过，我们还是一个线性的乐器，所以我们可能确实是比较舒缓的旋律会更适合我们，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到，但是可能太点状的，比如说太碎的那些旋律，我们可能演奏可以，但是可能可听性就没有线性旋律那么高。我是这样觉得。所以当时我跟老师和朋友们一起商量今天晚上演出的节目的时候，我们是想要设计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希望能介绍中国所有的，也不能说所有的，就是几个比较有代表性地域的曲目。然后因为刚才老师已经提到了山东风格的，后面我们还会介绍其他的地域。然后还有呢，就是想那个演奏一些移植的曲目，就是比如说一会儿我先不要揭秘了， 对，你先不要揭秘，你就先说你自己。 可以可以。然后呢，我们在流行曲那个歌曲里面也是想有几个比如说以前的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还有比较新的那个流行歌曲，还有就是刚才我演奏这种外国的，可能稍微带一点这种爵士啊，或者是这种比较 这也是会让大家好奇的，说二胡其实也是可以拉爵士的是吗？ 当然、 好，我们慢慢慢慢的再让大家一次一次的张大嘴说哦，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哈。刚才老师说到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曲目是 查尔达什，这是一首经典的小提琴的作品。 哦， 这首作品是在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会听完都会为之而感动，会喜欢。然后它前面有很美的慢板，然后后面有很热烈的快板，是一个特别好听的作品。 小提琴的速度很快， 我们也可以很快。 所以接下来是拼手速的时候。 是的。 来，查尔达什。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为我们演奏的演奏者是 刘姿晨， 有请。 这是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现场用二胡来拉奏的这个查尔达什。看我们聊天室的生如一夏花说，我这儿都打上拍子的，真的是太好了，现场感觉就是不一样，确实，而且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听到这个把耳机卸下来之后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那个手飞舞的感觉真漂亮嘿。哎，你们干嘛都在笑什么？让我跟上你们的点好不好？ 来，依然介绍一下。 对，就是我的手还挺大的，还挺长的，所以它断脚也很好看啊。 哎呀，你看看看看，真的是颠覆大家二胡的一个认知以外，这个二胡演奏者都这么可爱的吗？ 我的学生。可能因为我是属于那个心比较大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我的学生可能都有过这个特点。 刚才我们在休息的间隙的过程当中，大家看我们直播间这个非常欢乐的状态哈，其实他们在讨论是紧张，这算是紧张吗？那你们要是不紧张，得是多吵的一个情况。 就是因为紧张，所以才笑成这样子。啊。你看都其实有点不太自然啊，真的是还是就是第一次，就是啊，在 第一次在 这样方式 电台这样的方式， 对对， 会不一样是吗？ 对，跟舞台上还是很大区别的。舞台上你在演奏的时候下面是有观众的嘛， 是 啊，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其实心情是非常的激动的，那种紧张其实还带有着兴奋。那 怎么里外里说咱俩就不配做观众是吧？咱们两位今天不也是现场观众吗？ 我们两个有点像考试。 那是您，我这么一个观众居然不被当放在眼里。好嘞，所以他这个差别会那个现场感的一个差别。 对对对对对、哎、 那您作为老师在听他们演奏曲目的时候耳朵是会格外挑剔吗？ 啊，会的会的。有的时候就是其实也是职业演奏家的，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当你成为一个职业演奏家之后，你会对很多东西就觉得是声音洁癖，比如说你会接受不了他的音准问题，你会接受不了他的可能小的这种手指上的磕磕绊绊啊这样的问题，然后其实心里就会很一紧啊，就会让心里觉得，但是当了老师时间长之后会努力克制自己这一点。 所以你看在微博上这 CCCC 这个朋友就说音准好棒，我在看这条评论的时候我心想，哎，这不是应该是最基础的一个状况吗？ 二胡这个乐器音准还是很难的。 是啊， 它跟小提琴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相似点，就是我们要靠指距关系来感受音与音之间的关系。不像钢琴是什么音弹上去就是什么，琵琶有个品 都是调好的， 对，我们是这个是一种感受，这个手指头这个距离这样大二度就是二度，今天这个手指头感受多一点，然后这个音就会不准。 他 为什么需要每天练很长时间？他就是每天要重复同样的感受，他才能保持音准。二胡比小提琴难，就还难在小提琴是有指板的， 是 它是力度不会改变音高的，但二胡会，所以他要是拉小提琴的作品其实对二胡来说是非常不适合的，因为他除了音域上要更大之外，他的音准是很难控制，他不光距离，他压力，手指当快速前进的时候他的压力有的时候会不平衡，为了练到快速的时候压力平衡就要花很长时间。 刚才在演这首作品的时候看到，其实除了这个手指按压非常的快速之外，那个弦和弓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对，右手的其实它的难度在快板并不是很大，主要是左手的难度要大一些，但右手一般慢的东西，我们待会儿有慢的东西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所有的细腻的变化都来自于右手。这个当然左手也有哈， 是， 但是右手会更明显一些。 然后看抖音的这位朋友说，今天那个他的家人正好在加班，说加班的时候听这个二胡专场呀，哎呀，真是觉得那个应景啊，那个凄凉啊，特别是刚才我们那个一枝花的时候，我觉得会格外觉得，哎呀，又是下雨天的北京，你们想。然后我就想，哎，大家一般提到二胡说都那想听点欢快的曲目哈，没想到在我们这里聊天室的朋友还真有说那个 能不能听这个会飞的狮子说节目里能拉悲伤的曲子吗？我很想听一首思君黯然这样的。想要悲伤，我们悲伤曲目多的去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曲目，请问？ 那我们其实下面分享的还是一首慢的，但是其实它并不是很悲伤。 太好了，我并不想要悲伤。来，您继续介绍。 这是一首潮州音乐。我们呢，这也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特色。 嗯， 师大呢每年的我们的器乐学科呢，在我们的我们主任的带领下，就是他会经常带我们的学生、带老师一同去很多的民间老艺人的家里呀，或者的乐社呀去学习 啊，这个太好了。 嗯，因为我觉得音乐学院的学生他可能他们可能走的是象牙塔尖，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更注重的是演奏的技术啊，新作品的创新度啊，而我们觉得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这个老师和学生们更应当保留传统，把我们最美的这个传统的民间音乐把它坚持下去，这也是我们作为师范人更应该做的事情。 嗯， 要不然等我们这些人都毕业了成为老师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不了解传统音乐，我们就没有办法向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的青少年们去传达传统音乐的美。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感觉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使命。 这一点我其实有共鸣点，在于其实很多唱作人和这个音乐演唱者哈，他们会定期的去到这个少数民族很深远的一个地方，去进行采风。 是的， 因为很多民间的这个演唱曲目的作品，如果这个演唱者不在了，可能就消失没有这个作品了。 是的， 所以大家会希望赶紧趁着可能的情况之下，多去留下一些传统的曲目在。 是的，是的。 那二胡也存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它其实不只是二胡，我们去学习传统民间音乐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的高威主任就会带着琵琶、二胡、笛子，就古筝很多的乐器，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到这个社团乐社里面，他们的乐社里面往往也是这种都什么乐器都有，然后这样大家一起去学习，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团队，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团队的形式展现民间音乐 啊，这其实是开阔视野的一个过程，是吧？ 是的， 因为原本您可能没有想到这个跟这个可以合作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 但去采风以后他会觉得哦，好像还有这样的可能性。 是的是的， 哎，真好。所以接下来这首曲目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 对，我们向潮州音乐的这个老先生们几位老先生特别是徐老师给我们的很多的帮助，然后他教会了孩子们用潮州的乐器特色的胡琴乐器，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看一下，它的这几件胡琴乐器都是样子不一样的。那个， 我们展示一下，稍微拿高一点，好不好？啊， 这个我 好，您说。 哎，王凤拿的这件呢叫提壶，它是一个潮州音乐里面的相对来说偏高音区的这样一个乐器，它是用夹在两腿之间这样的方式去演奏的。这件乐器呢是一个非常柔美的乐器， 而且它外观长得也不一样 啊，非常有潮州音乐器的这个特色。 它的那个手是龙手的那个位置哈， 对，而且它上面镶满了这个贝壳，特别有当地的风格特色。 嗯，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呢，就是这个椰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的琴筒是一个椰子壳做的，也特别有潮州地区热带的这个风情啊，这个椰壶呢， 真的是个椰子壳。 对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支撑琴弦的码子，使用的一个是贝壳，海边的那个贝壳，这都是因地制宜的乐器。 是， 这个乐器是在这个潮州的这个拉弦的乐器里面算一个稍微低音一点的。 它又是椰子壳，然后又是贝壳，我从外行的角度而言，我会觉得它的声音应该是更加悠长一点。 对对对对对，特别的柔和。它有的时候呢，它的音量不是很大，大家可以看到它使用的还是丝弦，我们中国最传统的丝弦，都白色的嘛，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都是钢弦，钢丝弦，它使用的是传统的丝弦，所以 手应该没有那么疼。 可以让他拉一下，然后大家听一下，单独拉一下，听一下音色。 我们的这位苏欣同学，他其实家里就是潮州的 哦， 啊，而且他的爸爸就是从小就是拉这个椰壶， 哦， 啊，这是算是 传 一个 传 承啊，家族式的传承。 OK， 嗯， 所以接下来这首曲目就是这两个壶类的乐器。 还有我们为了让他听出来声部更均衡， 嗯， 我们在移植的过程中增加了一个中壶在里面，这是我们的。乐队中使用的中壶，这个在里面它的音量更低，它的音区更低一点，音量稍微比椰壶要大一点， 它的宽度是不是也会比前面那个椰壶要稍微宽一点啊？ 对对， 琴筒会大一些啊， 大一些， 好，所以是这三位演奏者给大家带来这首作品。 对，是一首传统的潮州音乐移植的作品， 作品的名字叫做 玉连环， 有请。

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十一点，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很开心的是，最近在做民乐专场的时候，会发现大家对于我们国家传统乐器的好奇度和那个喜欢度是越来越强了。 是啊， 每一次在做直播的时候，那个数字都是咔咔咔的往上涨，然后大家问题在不断的在提出来，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是啊，是啊，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我觉得作为中国人，还是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表达中国人的感情。 您从这个前面也说到了哈，我们坐在旁边的是这个卜小妹老师啊，已经拉二胡三十年了。 嗯， 在这三十年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二胡的喜爱度是真的有很明显的变化吗？ 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还是我觉得虽然现在的可其实有一段时间二胡走过一段时间的低谷的。 嗯，是的。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大家觉得二胡，我小时候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很喜欢这个乐器，因为它民间这个传播率很高，但是后来呢，因为流行音乐的这个受众年轻人更喜欢， 是， 然后我们就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中国的民乐走下去很困难，大家都不爱听。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很多，然后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愿意用二胡这件乐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们写一些这样的符合现代年轻人的这样的感情的作品。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非常年轻的作曲家写的，待会儿会带给大家。 按照现在的如果在学二胡的年纪的朋友们，可能是零零或者一零后这样的孩子们啊， 嗯， 他们对于二胡的喜欢度和想要学习的这个热情度高吗？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们现在还在小学这个阶段或者初中，可能对他们来说还是有点苦。但是 就是这个乐器本身会觉得好像不太容易 掌握。嗯，他掌握练习需要一定时间，但如果一旦突破了这个中学，到了成年，他不一定要走到专业化的路子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件乐器用来表达他自己的感情的时候，那就会特别喜欢。 所以我也是对二胡用了一个他是最熟悉的一个陌生的乐器这样的一个词，好像提到二胡，大家中国人我们都觉得太熟悉了 是， 但是你要一问关于二胡的东西，又觉得太陌生了。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很多，我能看到大学里的学生们经常会自己录一些抖音啊，录一些视频啊，啊，放在自己的网站上，然后就拉一些好听的他们喜欢的歌曲啊，有一些传统的，有一些现代的，有一些流行风的，都很喜欢。 嗯，这对于现在你们这些年轻的演奏者而言，是不是也会甩下去很多的包袱？好像以前大家都会觉得拉二胡我们叫传统的民乐这样的代表性的作品，现在也会拉一些我们兼有流行作品，有一些其他的有意思的自己喜欢的作品。 对，其实我觉得就 哎，怎么不说话不理我们 我要讲 抛下去就老师来说对对对 我要讲一个笑话 啊， 就是我在教学生的时候曾经碰到过一个小学的小男孩，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拉二胡。我说那很好啊，他说我想每天都拉二胡。 所以这个笑话是因为他非常喜欢二胡吗？ 不不不，我说那就更好了。然后他问了我一个灵魂之问，他说老师我如果每天都拉二胡我会失明吗？因为我们二胡最有名的人物就是大家熟悉的二泉音乐的演奏者瞎子阿炳，这是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作为一个小学生才二年级唯一知道的二胡名人。然后我当时就是心里就觉得啊，就是又有很童真，哎，然后又真的是很 复杂很复杂的情绪。 情感 对 其实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也觉得拉传统作品好像有一点点非专业的感觉。但是其实当了老师之后，特别是你在师范类大学，你将来你的学生可能进入中小学教学这样一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只要让更多的人喜欢二胡，不用在意非得一定要拉什么， 特别好。嗯，包括我们在今天做直播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听不懂。没关系，无所谓，听得懂听不懂，你只要觉得拉出来这个曲目是让你觉得 好听， 产生共鸣的，产生联系的就可以了。 对对对，我觉得，每个乐器它其实在今天来说，它都是一件乐器，它只是人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工具和手段。 是。 那只要你表达了你自己的情感，那都是很棒的事情。 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世界有那么多的情绪，这世界有那么多的我们想要表达自己的方式。今天晚上我们就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好好的跟大家共同的来聊一下二胡这个乐器，以及通过不同的曲目类型，让大家感受二胡它的各种各样的延展性。接下来带来这首作品呢，就是由这个演唱作品衍生出来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三个平台都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好听哎，我觉得这个版本应该寄给莫文蔚，然后艾特他，让他听一下。接下来他某一场的现场演唱，完全可以用二胡的形式来呈现出来，很棒。刚才为我们演奏的这位演奏者是 苏欣啊， 苏欣。在看微博的闭上眼睛听风铃说好好听这个版本的《这世界那么多人》，然后 mini 这位朋友也说午夜听到这个版本觉得太感动了。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我们连续吧，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呢，好像也是可能会产生代沟的一首作品。以前可能还不存在，因为现在零零后、一零后们，我们就确实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听过了。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都还是听过很多的这样的曲子啊。像吻别呀，像那个牧羊曲呀，枉凝眉呀，都特别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红楼梦》的主题曲，这些一系列的作品里面都使用了二胡的这个演奏，所以真是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深入人心。 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这首作品，我觉得没有必要报这个名字了，大家懂的朋友都会觉得好像格外的有感触，时间一下子拉回到了你再看 那个电视剧的时候，那个阶段的自己，然后那个阶段听到这个熟悉作品的时候，你曾经有过的种种自己经历的故事。来，为我们演奏的是王凤。怎么样，一下子好像时光就回到了以前的寒暑假的那个状态。很多的画面感，我觉得这个女儿情用二胡来拉的话，她那个情感的表达好像变得更加的准确了。 嗯，是她特别的缠绵。 嗯，刚才要补充一下哈，除了这个王凤演奏之外，苏欣也是同时拉了这首曲目女儿情。这两首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了，关于作品呢我们就不用额外介绍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曲目，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接下来我们想分享一首欢快的，因为刚刚都是比较缠绵的这样的作品。 嗯， 我们打算下面给大家分享一首特别特别欢快的，带有 特别特别哎， 那么带有特别新疆风格的这样一首作品啊，这是周伟老师创作的《葡萄熟了》，这是我们二胡的一首特别好听的，地域风格性特别强的这样一首作品。 请问一下，葡萄老师，这个二胡这个乐器哈，我们在这个快速和慢速之间，它是越快越容易呢，还是？ 肯定是越快越难，这个是肯定的。从技巧难度上来说，它的速度上去了，它的演奏技术这种难度就增加了。而且这首作品在那个年代刚创作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二胡的技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点。现在可能还好，二胡的技术飞速的发展得很快，但是当时这首作品刚出现的时候，那真是难倒了一批拉二胡的人。 哦，真的呀。 啊，但是二胡这几年的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在这几年它算是一个中段难度的水平了吗？ 对对对，所有的小朋友在学到这个业余的小朋友啊，在学到考级的大概八级的时候都要拉这首作品啊，这首必拉曲目。 OK， 再加上我们前面也聊到说，这个二胡其实这个音准完全是靠手， 对， 速度又快的话，所以很容易会出现 音准问题。 好 啊，所以给大家也透露一个小秘密，所以如果你听见二胡的人拉琴，你只要说音不准，他不敢反驳你。 真的吗？哎，所以以后如果大家要是听这个二胡专场的话，你再去夸奖的话，就可以说你这音好准啊！ 啊，对啊， 他会很开心，是吧？ 是的，我的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严金敏教授 啊， 然后他被我们圈内的人称之为教音器 哦。 那他的音准是没有音不准的。 真的呀？ 真的是。 哇，有机会见识一下。以下我们大家共同来听一下他们的音准哈。如果要觉得好的话，可以满屏打一下音好准。葡萄熟了，有请。好，稍等哈，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也可以看到直播。 怎么样？大家可不可以一起来发出这个音好准啊这样的一个感慨？可以吗？ 谢谢大家。 可以吗？我们在确认呢。 对，我觉得还好。他可能后面耳机有点掉了，所以有点控制不住。哎， 你看老师多么的诚实。看视频直播人就说音好准。 哎，谢谢大家。 老师已经这么诚实了，如果你还说音好准的话，自己去查一查耳朵哈。哎，但是很好听，很美妙。你看我们在聊天室的朋友说好像去到了吐鲁番，这得给我心田说的，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起要摘葡萄了。这杜尚说酸的口重。 我们那个有一个关于葡萄熟了的笑话，就是如果小朋友，因为他们在大概十岁左右就会拉到，如果七岁开始学琴，大概十岁左右就会拉到葡萄熟了这个八级啊。那么经常就是拉不熟。 很难熟是吧，这个葡萄。 对，因为快不上去，他平时练琴时间有限嘛，小朋友他年龄也小，控制不了速度，上不去，然后就葡萄一直都熟不了， 是 一直在熟的路上。 刚才受干扰的原因也是因为戴着耳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没有耳机这个困扰的话就完全 OK 了。 啊，对对对对对。他这个刘自成同学是一个我的学生里面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然后他这个曾经在美国当了一年的，好多他们几个还有王凤都去到美国当我们的那个孔子学院的志愿者一年，然后在当地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美国的朋友啊，还有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的喜爱。 嗯，今天我们一共有四位学生，另外两位没有提到优秀的学生还不转身离场吗？愤而离席。不优秀让我们来干嘛？ 主要是现在碰到了疫情。 哎，所以请问去孔子学院交流的时候，美国人民对于这个二胡他们的感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解和喜欢吗？ Amazing. Amazing. 不可思议的一个感慨。 就是他们对于二胡发出的任何声音，他们就觉得哇好神奇啊。他们说两根弦怎么能出这么多声，对，小提琴都需要四根弦， 对， 才能发出各种各样音不同高低的声音，但是二胡只需要两根弦。他们就有时候演出以后他们就会下来问我说这个是怎么发出声音的， 你们是不是偷偷藏了弦？ 对，然后我说我们是把弓毛藏在了琴弦中间，因为小提琴它是在琴弦外面嘛，但是二胡它是在内外两根弦的中间的弓毛。对，他们就觉得哇好神奇，尤其是二胡的这些，就是刚刚的战马奔腾，我们最后也有一些马叫，像二胡它还可以模仿什么鸟啊小青蛙，然后它还可以模仿人说话。他们对就是觉得这个二胡太神奇了，好棒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太棒了。 说得好，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也让我们听一听那个鸟叫啊青蛙叫啊小孩子叫啊，这话可是你自己抛出去的，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得住了。 优秀学生。 哎，对，旁边要说话了。哎，优不优秀就看这个鸟叫声怎么样了。这像鹦鹉跟其他的那个小鸟在一起的一个状态。 哎，这个是个对话。 哎， 听出来了内容的真谛。 对，我耳朵还可以哈，还不用太去查。 还有 青蛙叫。 青蛙。再来一次啊。 真的。难道不应该是孤蛙？ 哎，这个真的很像。哎， 不要让单身的人听到。 马叫更像一些。 马叫在战马奔腾当中就体现，我们可以再单独的体现一下哈。 马叫。 这马的那个嘶鸣的声音。 对，这个旁边人不学一下了哈。 这个我也可以。 有口技的方式啊。哎， 我有一个特别好奇，孩子的声音也是可以用二胡 吗？他可以模仿这个人说话的声音，比如说跟你打个招呼，问一下你好，早上好，你吃饭了吗？都可以，叫人的名字都可以。 那你给我拉一个看，我能不能听明白你在问我什么？ 好，我可以给你简单一点，我告诉你几个字，好不好？ 他还瞧不起我，他简单一点好。 那我不告诉你了，让人听一下。 对，我直接先听。你应该瞧不起我。再来一下，大家一块来感受一下，看谁能猜出来哈。 我都猜出来了。 那这一遍可能跟上一遍又有点不 太一样。你是拉二胡的，你当然可以，你比较敏感。我表示嗯，不懂，完全不懂。 五个字。 五个字。 嗯。 我们等一下，看各平台有没有人能够猜出来。我们稍微会有延迟哈，给大家一点点的反应时间。有猜到了，大家赶紧把这个他在说什么，把那五个字打上来。我也再想想看，说的是什么。老师已经忍不住想要给我提示了。我盖一下。哦，我看到了一个。我先不说，让大家先猜猜看。正好我们休息的间隙，如果有朋友猜到的话，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上都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上来。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杨洋，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优秀歌曲推荐，出发吧春天。 出发吧春天，词作者王平九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 大家好，我是王平九。出发吧春天，青春洋溢，然后呢，就我们每个心中都有一个春天，就勇敢去出发的概念。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表达。 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市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微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围栏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短暂的休息之后，11:30，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我是刚才自己给自己挖坑的泽华，哎，很瞧得起自己，说不用告诉我提示，只用听我就能猜出来他在说什么样的话。结果听了两遍以后，我还是一头雾水。大家果然是要比我厉害很多哈。我们先看看大家给出来的答案。春风拂桃林，山外有山，许一鸣。小雨憨憨2037NL都是大家晚上好，还有这个豌豆尖后来也发也是大家晚上好，然后微博直播这个 PK3 还有 PK3 说是大家晚上好，然后5467人家就直接说的是 Good evening everyone。 哎，所以请问大家都猜对了是吗？就是大家晚上好哈。哎，那再让我听一下，但我们知道答案以后我们再听的话会不会觉得格外的像？太像了， 好捧场。 哎，真的真的，这听完以后知道答案以后再听的话连那个调式都是很像。 是啊是啊是啊。 对，刚才我们也有一个小插曲，说这个其实在孔子学院跟美国人交流的时候哈，特别是这个卜老师说他们会用这二胡的声音叫出他们的名字。 对对对，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其实比外国人的名字更容易学。哦，因为我们有声调的这个变化。 哦， 外国人的名字他们也经常为了跟学生互动，然后这样很容易吸引。 太神奇了，他们觉得。 啊，对啊对啊， 很好玩。而且就两根弦它可以发出这么多美妙的奇怪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出现。 啊啊， 好，我们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好的作品。有朋友说接下来能不能再盲猜一个这个电视剧的曲插曲，既然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就满足一下，但我觉得这个题我们出的这个会很简单，应该大家都能够猜出来，那就看手速吧，谁第一个猜出来我们可以在各个平台上就可以把他的名字公布出来哈，比一下耳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出自哪一部作品当中的插曲，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来猜，有请。比手速哦。 在经历的前面大家都能听出来那个在说什么话，只有我听不出来这样的自取其辱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刚才猜到的这个作品的名字的时候，你看微博上欢乐活泼的小号还有这 mini 都是第一时间非常自信的说出射雕英雄传。我的自信又回来了。厉害的哟，哎呦。然后听听 FM 这边的很多朋友都还是对的哈，但是这个春风拂桃林刚才在那一个劲儿嘲笑我的这位朋友说红高粱，这大鱼怎么都能跑到红高粱上去？红高粱你不会的哈。 这我的这个这好胜心就把我激起来了，怎么唱？ 我也不会。哎，请问一下，接下来我们让大家来点一下作品好不好？如果大家把想听到这个作品名发上来，然后不用整首啊，我们就几句就可以好不好？最后半个小时给大家一点这个互动的一个福利时间，然后他们四位现在呈现出来的状态各不相同哈。拉大鱼的这位小姐姐表情格外的复杂，对，睁大眼睛微笑着点头，心想说你挺能哈，我倒要看看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你看九儿有人会吗？这可能只有卜老师会。 抱歉， 该不会卜老师也不会。哦，你们真的是 How old are you? 忍不住的发出好棒啊。九儿我没想到不仅能接住还可以几个人一块儿来接住。 这都是上了岁数的。 张学友的你好毒，这个有人可以吗？这哎，这个歌名二分。哇，这个真的好棒哎。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这个真的好棒。 我只会这一句。 你好毒，你好毒。Bravo！ 追梦人，这个应该可以哈。 这怎么唱？我还年轻。 对对的，你看，你还说你爸爸妈妈最喜欢曲子，你旁边那两位拉得多么的开心。 他给爸爸妈妈起个调，爸爸妈妈就带进去了。 刘思辰，你是几个意思？ 我是零， 完全 听没听过。 哎呦，00后的就年轻的作品给你就可以哈。 那 你把话放出来的话，大家就可以点一些新歌出来哈。然后有朋友点这个萧敬腾的《王妃》。他们开始一脸懵， 这得咋拉出来 啊？我昨天还在唱。 对，唱是好唱，但是拉的话，这个应该 唱一个， 我不会唱， 我 就忘了。 摇晃的红酒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 我们一起唱一下吧。 还有说《琅琊榜》。 起来。 哎，可以，真的，只要大家点的话，你们都可以。哎，我们再出最后三个题哈，大家现在热情度很高，最后半小时变成全是这样的。周杰伦的《稻香》。把这句拉出来嘛，大家一起来，预备走。真的，这个完了我们要艾特周杰伦，以后现场版本要请你们去给他现场拉，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泪落心田想点孙燕姿的眼泪成诗，有人会吗？场子瞬间冷了下来， 难度天后、 啊、不会哈， 他们换一 声。哇哦，还有难忘今宵 啊， 要结束了吗？ 结束曲可不能是这一首。这么不齐的难忘今宵确实是会让人觉得印象格外格外的深刻。如果想以这么不齐的曲目作为结束的话也可以，大家瞬间觉得我们这期节目 垮掉 What? 一点问号脸。好，很多朋友在说今天好像都没有听到二泉映月。二泉映月我们四位一起来一段好不好？ 这个二泉映月稍微解释一下、啊、二泉映月它是阿炳先生的这个著名的一首作品， 是 有很多故事在里面，但是大家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阿炳先生的琴拉的不是我们的普通的二胡，它是使用的二泉琴、 哦、 所以今天大家其实是没有带二泉琴的。那个肖玉，你要么拿中胡来一点点， 观众朋友们一会儿会 哭，就但是不是这个琴， 到了夜里该哭了。 不是这个琴， 刚才眼泪成诗那位朋友没有听到，就真的让自己的眼泪成诗吧。 就拉一段就 一段吧，因为琴确实不是这个琴，只能临时替一下。 但是好好听啊，这个琴拉出来的依然是很， 嗯， 在那个情绪当中。大家看我们视频的时候，我专门把我们俩的这个画面放到的这个左下角，可以看到这个卜老师瞬间就进入到二泉映月的那个情绪当中去了。您是跟这个曲子格外的有故事吗？ 没有，是因为我在大学里开了一门公共的鉴赏课程，然后每个学期都要围绕着二泉映月这个乐曲讲很多的故事，关于二泉映月的故事。那么这个曲子总是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嗯 啊，关于二泉映月的故事，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是， 所以，总是能够很感人。阿炳是一个我们民间艺术家中的一个人生特别坎坷的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音乐很多人对二泉映月其实是有误解的，就只是觉得他悲伤，其实他不是悲伤，他是一种不屈的精神。他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刚强的人，应该是个内心很刚强的人，我感觉个人的理解觉得，他这首曲子其实表达的是他的一种不屈服的精神。他虽然一开始有一点点悲伤，但他的后半截儿整个到达高潮乐段的时候，他是非常亢奋的，非常激烈的在反抗他的命运的。 所以像这样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其实在不同年纪的时候你去拉了，你的那个表达的状态跟你进入到的那个情感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是差别很大的。我们其实二泉映月这首作品从演奏技术上来说它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几乎大概小朋友们十几岁就可以拉，但是其实我们很少教年轻的学生去拉这首作品，教你也只是他们能感受一个皮毛。那么当你年龄随着年龄你的阅历增长之后，你对人生有了不同的看法，当你领略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后，你才能更深更好的表现这首作品，展示这首作品的情感。 请问老师怎么样的评价刚才洛嘉的这段表现？ 还不错。 他的人生经历还可以吗？还是需要更加丰富一些？ 够老了。 好嘞，这个点评瞬间把我们的情绪拉回来。好，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认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准备好的曲目，请问会是哪一首曲目？ 接下来这首曲目是一个我们的一位95后的作曲家创作的一首作品，他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年轻的作曲家，他大概去年的时候才刚刚从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到上海音乐学院去任教，他的名字叫李伯禅，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的作曲家，他为二胡创作了特别特别多的经典作品，其中这首《楚颂》呢是他的一首代表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最初创作的时候呢是为两位二胡演奏家创作的，那么它是这首是一个高胡一个二胡的版本啊，是一个二重奏的版本，带大乐队的协奏。那么后来呢，他又因为这首作品很多二胡的演奏家特别喜欢，就给他改成了独奏的作品。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欣赏的这首作品呢，就是他的独奏版本。那么这首作品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呢，它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霸王别姬》的故事。但其实作曲家也在很多次的公开场合向我们阐述，大家不要局限在这样一个故事里。其实他的内心只是想表达一个英雄和他的爱情。那么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英雄，都有他的爱情。那么当你在欣赏这首作品的时候，你只要去感受你心中的那个英雄，感受你的爱情就可以了。 卜老师好会讲哦。这个串场真的好棒。来，以下我们听到现场带来的《楚颂》。 这是现场给大家带来的现代作品《楚颂》，好棒啊！这个曲目， 其实这个曲目是一首协奏曲，它只是拉了一个片段。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觉得可以啊、网上有他自己演奏的这个完整版的视频，那是配着有这个有双二胡版的，也有他自己独奏版的。嗯、他是要跟钢琴很大的一个篇幅，也一部分在钢琴的协奏上的。 嗯， 所以这首作品特别好听。 除去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跟这个《霸王别姬》有关系的故事之外，我觉得单听这个好像二胡表达爱情的时候那个百转千回的感觉更到位。 对，如果失恋的时候听就更好了。 哦，卜老师有故事哈。 卜老师没有故事。 我还以为接下来到卜老师的深夜谈心时间。真好，我没有想到今天可以两个小时带给大家这么丰富，然后同时又是这么欢乐的一个二胡的一个氛围。 嗯， 这好像颠覆大家对于二胡的一个以前所谓的偏见， 对， 觉得二胡太苦啊，觉得演奏二胡的人是不是也是格外的， 嗯， 一板一眼。今天晚上完全不一样。 对，其实我也想带给大家这样一种变化，让大家认识到，其实我们二胡人是非常的，happy 的，非常的快乐的。 嗯， 那么学习二胡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个过程。 嗯，而且那种我觉得每一次曲目演完的时候。在演的过程当中看大家投入到这个作品当中的那个状态，你会觉得好像就进入到了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世界当中。 嗯，是的。 所以其实他二胡的人的话，他心思会更加的细腻。 是的。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作为老师我会觉得他们的演奏这样会有纰漏，那样会有毛病，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从专业的眼光去框架它，其实它就是表达情感。 嗯，是的。 啊，无论是用什么的方式，用什么样的作品，只要它展示的是我们中国人的感情，我们多样的情感，那是最重要的部分。 是，而且最开心的是，大家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曲目展现出来的二胡的可能性，也会让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啊，包括可能以前大家对于二胡这乐器并不是很熟悉和喜爱的人，会觉得二胡的可能性是这么的丰富，可能会喜欢上。 是的，是的。 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多的喜欢上二胡这个我们国家非常传统的乐器，然后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到现场去看到各位的演出啊。 啊，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最后再感谢一下我们今天的每一位演奏者，好不好？我们再挨个的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我是过分优秀的张洛佳。 啊，过分优秀的张洛佳，很不服输的张洛佳。 其实他们两个已经工作了，然后这两个现在在读啊，刘自成跟王凤已经是一位老师了。 嗯，自成老师。 我是手指超长的自成老师。 下面呢？ 我是手指超短的王凤老师。 哦，手指超短也可以学二胡的哈。 对，这是我的 bug。 其实这手指长短对拉二胡没有任何影响 啊， 但是会受到一些同学的嘲笑 啊， 就比如说有一些手指 超长 的 人，哎，觉得不可思议。来， 我是笑点极低的苏欣。 笑点极低，感受到了。然后坐在我旁边的是， 还有我自己介绍了，对，我是这个 卜老师，非常在等着谁介绍？ 好了，卜小妹，卜小妹是一个很快乐的老师， 感受到了，特别好，嗯， 谢谢。我的人生愿望是等我老了变成一个快乐的老太太， 太好了，然后在路边拉很忧愁的这个音乐。前面放一个碗。 一定要在广播电台门口。 我多给你放一点。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九七三秀，我们最后一首曲目很适合夜晚，来，也不用报曲目了，直接来吧。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下周同一时间九七三秀和各位不见不散，我是泽华。